春风云外追踪烟里梦恨满空受红尘多作弄。 九六九，快乐多一点， 欢迎收听九六九，快乐多一点。高中的时候呢，我们班校草要求坐在我的后面。 哎呦喂， 我以为他喜欢我，所以每次在他面前拽得不行，各种暗示他。后来才知道他坐我后面是因为我胖，能挡住他睡觉。 受不了了， 我是龙夜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。想跟我有更多的互动，有好的段子想跟我一起分享，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，加入九六九粉丝群，我在那里等你哦。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九六九听资讯， 经典九六九，一起听资讯。我是莹琪。民用无人机经营性飞行管理办法公布，暂不适用载客载货类活动，办法将于2018年6月1号起实施。自2018年开始，公安机关取消中级执法资格考试，保留基本级和高级执法资格考试。公安民警取得基本级执法资格的，可以报考高级执法资格。近日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市所在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发生事故，系世界上最繁忙航道。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近日举办首届内裤路跑，吸引近1000名年轻人参加，有人穿内裤甚至丁字裤出赛。北京房山区将对腾退空间进行生态重塑，完成4370.7亩留白增绿任务，年内新建28个口袋公园。北京公交集团新开5条快速直达专线，方便昌平、白各庄、大兴、理想城、通州、李庄等地区的居民接驳轨道交通，尤其是首次实现了房山长阳至石景山的公交快速通勤。改编自明晓溪的同名小说，由周渝民、迪丽热巴主演的古装偶像剧《烈火如歌》收官。该剧以压倒性的优势稳坐2018年第一季度播放量冠军宝座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我是莹琪，感谢收听。 身边

1332-0112-5077。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。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，寻找想创业、爱旅行、有梦想、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，13810010969。 九六九，这里是经典随身听，我是英奇。前几天我在网上买了一款隐形眼镜，发现怎么戴都不舒服，商家呢就跟我说让我倒上护理液，把眼镜放在手心上反复的搓揉，洗去杂质。后来我发现怎么搓揉戴上还是难受啊，把眼镜放在阳光下一看，眼镜上本身就有问题，上面有很多点状的东西。无奈呢就跟商家协商退了款，发誓再也不在网上买隐形眼镜了。虽然说我们已经网购了无数次，以为自己早就处于波澜不惊的好脾气，但是有时候遇到奇葩的产品还是会想欲哭无泪的。真心走过最深的路是卖家的套路。那么在你的网购过程中，你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奇葩的卖家和商品吗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，来打开聊天窗口跟我互动吧。 我只有三步偷偷喘口气，乱乱弹琴，心里心里总是气，就像在一起。我恋爱发浪命格的热情，你细心微言那古典钢琴，不曾相遇，未曾重新深呼吸。 光的琴弦，阳光

泡沫，一触就破。当初炽热的心早已沉默，说什么你爱我，如果骗我，我宁愿你沉默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经典随身听，我是银琪。刚才这首歌来自邓紫棋，《泡沫》。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，邓紫棋一唱爆红，很多人开始认识了这个嗓音高亢、极具爆发力的才女。而她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是邓紫棋在13岁时写的。在上学时呢，她暗恋过一个隔壁学校的学长，所以呢，创作了一首叫做《Sleeping Beauty》的歌。但她又不敢直接把歌送给他，于是就去参加歌唱比赛，并提醒学长一定要去看。结果呢，这首歌无意帮她赢得了这场歌唱比赛。来听到邓紫棋《睡公主》。 梦内倾心一吻，就算心动，现实可惜不配与你相拥，沉溺于一刻的接触，哪管即将结束，已经满足。夜半再呻吟，迷雾里牵圈，长夜梦中有过动魄迷人片段，没法再相见，一醒了完全逆转，就似梦里面自然爱海。

己太傻，渴望有个人来崇拜，也要一夜痛快。哦，我爱上诚实的去爱，冲动已经不在。女人三十，告别天使，一辈子都在依赖，只向往自由自在。哦，我还想跟烟花比赛，越爱越有姿态。女人三十，完美样子，再不去为了谁停下来。我还想真实的去爱，承诺已经不在。女人三十，告别天使，一辈子都在依赖，却向往自由自在。哦， 王小波在《爱你就像爱生命》中写下了对李银河的喜欢。你想知道我对你的爱情是什么吗？就是从心底里喜欢你，觉得你的一举一动都很亲切。不高兴你比喜欢我更喜欢别人，你要是喜欢别人我会哭，但还是喜欢你。对于很多人来说，喜欢大概就是如此，是热烈，是勇敢的，是你，是我的。 生命中许多片刻，欢笑和忧愁都在升降记号中。太多事瞧不懂，太多梦太沉重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我是钢琴手，为真实人生伴奏。你听我唱过那段友情分享的时空，失恋时只剩一半的落寞，天天和你你都在我的心中，虽然也过了很久。特别的爱交给你手中，也本是本心痛爱与愁。我随着双手和真实的感受，在黑白键上流走，曾留下一些温柔。旋律在右手，就这样找到了自由。哦哦哦哦哦，生命中许多片刻，欢笑和忧愁都在升降记号中。太多事敲不懂，太多梦太沉重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我是钢琴手，为真实人生伴奏。你听我唱过那段友情分享的时空，失恋只剩一半的落寞，天天和地地都在我的心中，虽然已过了很久。特别的爱交给你手中，也满是分心痛爱与愁。我随着双手和真实的感受，在黑白键上游走，曾留下一些温柔。手翻了一个大跟斗，从北极转身就来到沙漠。快乐有时候只要放松一点，就感到海阔天空。阿里波的吉他的扫帚，传说在他魔幻的小宇宙。我只要双手和真实的感受，在黑白键上游走，就等于拥有了所有。 九精英有话说。 万科创始人王石： 人在最困难的时候，不是看他的高峰，而是看他的高峰跌到低谷的一个反弹力。这就是我在福建老先生

经典九六九，经典随身听，我是英奇。看了一篇文章，说什么样的女生注定单身，其中有几条是：别的妹子失恋是自己晚上一个人躲在被子嘤嘤的哭，你失恋呢是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，虽然失恋明天还是一样的嗨。而人家妹子呢是身边一群闺蜜，你身边呢是一群哥们儿，人家妹子生气就会说你这样很讨厌哎，你生气时呢就是什么玩意儿，又欠打了是吧。人家妹子在手机剩20%时惊慌地拿起充电器，而你在手机还剩下30秒关机时找毒品般找充电器。以上的你中了几条呢？我想说老铁啊，反正我是扎心了。 去，这一生只想和你。

重逢恨晚亦未如愿，从来情感多亏欠，不知道在哪一天可再度回到你身边。回头近晚天，爱在心里燃，盼能回复我从前。旧爱恋，两人内心早有预，谁愿计走几远？不计走几远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经典随身听，我是云奇。刚才这首歌是来自香港歌手屈瑞强演唱的《陌上归人》，独特的田园气息让屈瑞强在香港乐坛独树一帜。因为擅长弹吉他唱民歌，被称为民歌王子。这首歌以平淡的语调唱出爱情的婉转悠远，来让我们再伴着屈瑞强细腻温柔的声音来听下一首歌吧，《客从何处来》。 心上白发千里念爹娘，难得家乡怎改变，曾经沧桑满海风波满海浪，复见乡里泪千行，再听乡音添亲切，如画风光。

那你出门右转那个便利店呢，除了卖玫瑰花，还有卖常用的跌打油的。哇，我是龙夜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。想跟我有更多的互动，有好的段子想跟我一起分享，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，加入九六九粉丝群，我在那里等你哦。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九六九听资讯， 经典九六九建议都爱听，来和泽林一起听听资讯。国家广播电视总宣传司的司长日前表示，今后广播电视节目必须遵循小成本、大情怀、正能量的自主创新原则，不能比阔气、拼明星。北京大学将出台反性骚扰有关规定，坚持以学生为中心，坚决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制。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，今年的一二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1.06万亿千瓦时，增速创5年新高。产业质量监督司日前抽查了包括摩拜、OFO 等7个运营品牌的单车产品，不合格率为12.5%，高于近2年普通自行车国抽不合格率。在最近举行的2018亚洲乒乓球赛中，刚坐上世界第一宝座的樊振东以4-0击败了卫冕冠军宁高远，问鼎冠军。法语原版经典音乐剧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近日在上海热演，该剧在巴黎首演后已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法国音乐剧。近日在内地上映的印度电影《起跑线》票房轻松过亿，电影用喜剧聚焦残酷的教育问题，戳中了不少中国父母的痛处。 我也不愿去诋毁。 来自于黑豹乐队的一首歌曲《靠近我》。黑豹乐队应该是属于我们心中那种硬朗派的男生了吧，在摇滚的音乐当中加入了中国的音乐元素，再加进几波声带嘶吼式传达出来的张力，这也是崔健在音乐上的建树。那另一方面，他的歌词呢激情蓬勃宛如诗句，很多一起经历过80年代音乐发展历程的人对崔健都是怀有敬意的，因为我们的青春是在他的歌中度过的，在他的歌声里我们是粉丝也是知音。为你送上来自于崔健《一无所有》。 我要给你我的追求，还有我的自由，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。